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，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都不太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温柔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 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， 忘了你也没有用， 将往事留在风中。